OK， 我们来试个音，音是个音，声音，请讲话。 话。 OK， 欢迎收听二 D 日记 Daily Diary。今天是西元2020年2月12号，星期三，天气晴，很舒服。我是阿超， 我是 Peggy。 今天我们要聊的题目是： 你是想谈恋爱还是想依赖？ 哎，好走心的一个主题啊！而且我们今天我们录音室的设备升级，就是我们两个开始戴耳机录音了。 越来越有这么一回事。 是说本来在录音室就是要戴耳机啦，只是因为我们原本今天想要研究一些，看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做一点音效，可是因为就是真的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两个就 OK 放弃。好，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你是想谈恋爱还是想依赖？单身多久？ 单身一年多。我就有在继续这个节目继续这么开，我可能就会像你下午一直警告我的。下次要聊知性的。 欸，我们上次，我不替你平反一下，我们上次不是有讲说为什么我会有这个节目，是因为我们两个私底下聊天就是这样。 对。 欸，好像没有平反到。欸。 等一下，私下聊。没有。 因为我本身，如果你是因为八宝认识我的人，我是阿超，我本来是电台主持人，然后因为我在电台都会有自己的比较阳光温暖的形象，但是到这个节目我就想说我要走不一样路线，可以稍微舒压一下，而且要登大浪啊，不然我平常在那边情情爱爱，现在就是性性爱爱。 我觉得刚刚那一个介绍的梗就在这边，就是情情爱爱到性性爱爱。 好，那其实我要讲的是 Peggy 虽然平常私底下也有可能会像在节目上这样，但是他要走知性的时候也是可以很知性的。好，所以虽然你单身一年多， 我动如脱兔，静如处子， 但你不是处。 欸， OK， 说好不公平彼此。因为今天就是今天去客户那边，我真的超尴尬的。因为我们昨天不是说聊那一个，就是男女格调大不同吗？然后我客户是女生，然后因为我就想说，哎，就跟他们分享一下我们的那个新的频道。然后我就说，哎，我们像我们昨天新上传，就是男女格调大不同。因为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就要看着对方的眼睛。结果客户就因为这个话题，他就说。瞬间立马反应说：“你不要看着我啦，我还没有性经验。”然后我就超尴尬的。 下次想要请客户，下次想要请这位客户来上节目，就是没有性经验是什么感觉？ 不行，我那个客户他真的就很像仙女一样， 哦，真的哦， 对，他就像仙女一样。 好吧，那你就好好当你的仙女好了。谢谢你的收听，你就可以从我们频道就是收听一些。性知识， 欸，我也是仙女，但是可能就是会被贬入凡间的那一种。 那你要来度化很多男人呢，欸？ 哇哦哇哦，谢谢上那个神明安排。 好啦，单身一年多应该不会觉得很空虚吧？ 不会啊，你看看我在这个美好的夜晚与你一起坐在这里。 好啊，那你从那个Me too。 好 ，OK。 你从谈恋爱到单身中间那段空虚的时间应该有吧？ 空虚吗？ 对啊，就是你突然 那个叫调整步调，会不会聊天？ 你看他多有经验，连调整步调这几个字都说得出来。因为对我们来说，对我们这么单纯的人来说的话，就是觉得哦，突然恢复单身了，怎么生活有点空空的？可是他就说是调整时间，因为他已经准备要迎接下一段，殊不知一年多都没有下一段。哈。好啊，多久啦？ 一年多啊。 我说中间调整， 我还以为你要问我多久。 没有。从谈恋爱那一段，我讲的空虚呢，谈到你觉得一个人也很好的这种心态，你调整了多久？嗯， 会，看到不对，那个音效是人为的。就是只有很难过，就是分手完你要收拾你的，就是投入的感情，那个需要那个叫疗伤期嘛。嗯哼。对，因为就是突然间失去一个。依靠，嗯哼，对，那个时候有疗伤期，就是很难过，然后难过完之后就等于调整完了。 哦，那最近会想谈恋爱吗？ 最近吗？还不到那个季节，我觉得春天比较会， 就是所谓的发， 哎，春暖花开，你真的会觉得 真的会发春，是不是？ 不是，是真的，你会觉得这个天气好像很舒服，然后你就有一种 秋冬也会啊。我跟你讲，一年四季最不适合谈恋爱，也最不会想谈恋爱，就是夏天而已， 就乱。 这些凶凶 卖来啦， 对啊，卖要搞砸。 你也太凶吧。我们只谈春秋冬， 春秋夏天，我们单身四个月，南部比较久，五个月。 南部可是南部从四月会五月一直会热到二月， 那你单身就找到理由啦，因为都很热啊。 哦，或者是我本人就很热。 春天到了， 对， 会想要谈恋爱。 对， 为什么会想要谈恋爱？ 因为那个季节就会觉得很舒服啊。就只是纯粹，你知道环境真的会也会影响到你的心情。 我知道环境、天气跟季节会影响一个人的情绪，所以才某一个国家自杀率都很高。因为我忘记是北欧还是 因为太冷吗？ 因为他们晚上时间太长，所以他们很黑暗，所以他们自杀率好像是世界最高的。如果有错的话，帮我修正。我只在讲说某一个国家是因为 这个是真的，就是你必须要有太阳。 会不会因为很多人想要谈恋爱，可能是因为觉得一个人生活没有重心，是这样吗？ 对，因为有一些人他们的谈恋爱是，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会想要有一个依赖，不管是在生活上或者在心里面，他们真的就是会需要就是有一个人可以依赖。 可是这样就变成只是想依赖，他们其实不是想要谈恋爱。 没有， 太多人会想要搞会太多人会搞混这一件事，对不对？ 有一些人谈恋爱就是会觉得就是两个准备好的人然后一起走下去。然后有些人就是他会觉得说不行，就他一分，所以有的人就是一分手他们就会立刻找到下一段。 你在讲我吗？ 你这么亏。 我这次可以聊我自己的经验。 好，你来。 因为 我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以前啊，现在已经不是了。以前就是。阿林的歌帮我点播一下，以前以后。就是以前我会只要一结束一段恋情，我就想要赶快投入下一段恋情，就是所谓的爱情转移，就是想要。 这是不是一首歌啊？ 是啊， 陈奕迅。 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 我错了， 就是这样，就是你想要把这一个重心转移到别人身上，但其实经过我本人长时间的研究这件事情，发现它是错的， 错的， 因为你一旦从 A 转移到 B， 那个 B。又突然觉得好像不太适合你，或是不管是你觉得不适合还是他觉得不适合，你会更空虚哦。 会啊， 你会比跟 A 分手更空虚哦。 没错，所以就是要调整步调啊， 就是要先调整好，把自己疗伤疗好，然后一些心情抚平之后再去迎接下一段恋情才是最正确的，对不对？ 没有错啊。 好，这个就 是一年多也好像有点久。 你说你真的很久哦。 还好，我觉得还好。 可是我身边有朋友单身五六年呢。 那我觉得他的生活应该也会过得还不错，因为他就是会很懂得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你看你朋友应该是这样吧？ 我朋友对，因为他就是各方面都好，就是人家会觉得各方面都好，身边就只差一个另一半。 但是如果他就是因为他等于是其实他都随时随地他已经都准备好了，天时地利他就差一个人和，所以如果他遇到一个适合他的对象，他们两个就可以迅速就会嘎这回。 但也要他准备好。对不对？ 对，心里也是，因为有时候你看，像上次我们就有聊到一个朋友，他就是觉得就是他还没有想要那么快谈，就暧昧一段时间，他还没有想谈恋爱，是因为他一个人习惯了，然后他就还没有准备好要展开两个人的旅程。 会不会也是因为那个点还没到？ 这也是 这个 对， 这个就请听我们上一某一集的，就是暧昧是不是 某一集，我们是不是要给他捷径啊？ 暧昧是不是受尽委屈那一集啊？ 对， 就是那个点还没到。你看我们主题都是有串联的， 毕竟不多， 我们只能小题大做，连这个想不想谈恋爱都可以做一集。有的人觉得年纪到就一定要谈恋爱。 没有，不管有没有年纪，就会越来越急啦。年纪越大，会只是会觉得要不要结婚。 我跟你说，你一定有这种经验。 嘿， 小时候还没上大学的时候，爸爸妈妈都说不要谈恋爱，不可以，不行。那时候我们猛谈恋爱，到了27、28岁的时候不谈恋爱，爸爸妈妈反而担心哦。我就想说，你们好奇怪哦，就是 真的， 我超想谈恋爱的时候，你阻止我谈恋爱；我这边不想谈恋爱，想要自己过好生活的时候，你一直催我去谈恋爱，就是因为大家就觉得年纪到了、要谈个恋爱啊，身边有没有新对象啊，有没有要不要帮你介绍啊？介绍听我们相亲那一集， 这一集就是一直在植入我们之前的。 年纪到一定要谈恋爱吗？ 不用，准备好就可以谈恋爱。 但你觉得谈恋爱需不需要某个年纪以上啊？ 我觉得心智年龄成熟就可以，可是因为有的人他们本来就比较早熟，对，就是他可能一些环境啊，或者是一种种的状况，那他可能就会比较早熟。 对、哦、那就是稳定稳重啊。但是不管有没有年纪，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年轻时期的那种纯纯的爱恋或者是疯狂的迷恋，我觉得都好，因为他不管如何他都会是你的爱情的养分。 从第一次谈恋爱然后到最近这一次，我觉得每一次的恋爱我们都应该要珍惜。或许某一段恋情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刻骨铭心的过程，可是呢就像佩奇刚刚讲的，有那一些过去养分才有办法滋润我们，让我们成为现在的自己。 你就会长得越来越好，因为你就会懂得说哦，这个个性可能我不太适合。 其实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类型的， 多方尝试， 嗯哼，这是真的哦， 一定要 这 样啊， 这是真的， 嗯， 房事也是。 你说买厝找厝吗？ 对啦，买厝给看你搞厝啦。没有，就是不管你喜欢的类型还是你喜欢的样子，你喜欢的那个人的个性，你都是经历过不停的可能是更换对象，或者经历过不停的失恋，你才会知道啊，原来我喜欢的，我适合的， 你最舒服的， 没错的样子。 对， 那你说姿势。 那也很重要啦，就是要一直 try、 uh-huh、 对，安全的 try 都可以。 那你觉得年纪越大要谈恋爱 等一下，可是你知道就是以前真的就是分享，以前真的就是很喜欢那一种，譬如说那种不爱讲话酷酷的，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天哪、啊、好迷人，他怎么这么神秘，我要揭开他那神秘的面纱， 结果发现揭开之后啊，就是这么无聊，他就是不爱讲话。 对，你就会觉得说哦，我真的不适合，因为就是太过于就是活泼，或者是就是觉得就是哎，这样都感觉好像是要一直逗弄他，那他真的就是无聊， 嗯， 就是你会觉得就是倒呗起来。 但是如果他看起来好像酷酷的，但私底下却是很活泼， 那叫反差萌啦。 要不然呵呵啊，恭维，你刚那一句再给我重播一次，那个叫什么？ 反差萌， 那就很好。差点呼你两巴掌， 常常想呼我。 好，然后我刚刚问的是那个，你有没有发现年纪越大，谈恋爱顾虑的事情跟考虑的条件越来越多？以前大学谈恋爱，只要他长得好看， 对， 跟你有话聊，你喜欢的类型就是那一型，高富帅，然后那个 我才没那么肤浅， 矮胖丑。 好，然后你继续。 可是年纪好像出了社会，年纪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你考虑的就是会想说，哎、欸，他做什么样的工作？他对于金钱的理财方面有没有自己的想法？ 就三观啊， 哦，哪三观？ 又来完了， 我怕有的没听前面啊。 哦、好 ，OK， 那回溯哪一集？ 哦，忘记了。好， 就是 年纪越来越大，你要考虑的是哪三观？ 价值观、 好 金钱观跟爱情观。 价值观 就是指对一件事、对一个事物的想法、啊。就像是有的人可能就是会觉得，哎、欸，有的时候可以一起去做公益或什么的、 嗯， 或者是对一个事物，他觉得就是东西应该就是便宜的，然后一直汰换、 嗯， 或者是买好一点的就可以用久一点，哎、 嗯 欸，都有不一样的想法哦、 嗯。 衣服就也是像这样子， 有的人觉得我衣服要穿很贵，但鞋子随便穿；可是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我衣服随便穿，但那种手表要买很贵。 对， 每个 care 的点不一样， 对， 就是价值观， 或者是买就是买。就是花大钱或什么之类的，因为在花钱上面也会哦、一个人就是觉得这为什么不能买，那个也不能买， 嗯， 那两个人就是在这个部分也会有一些摩擦， 嗯 嗯。 好，第二关是金钱观， 对，那不刚刚那个吗？ 哎、欸，对啊，我觉得价值观应该是对 消费观呐、啊，刚刚那个 对人生的规划了， 对 就是对很多 啊，对啊，对。 啊，最后一关是什么？金钱观就是你们自己，就是会不会存钱，这样就好了啦。好了，来， 这么简单，带过 就这么简单带过啊。 嗯，好，然后爱情观呢、啊？ 爱情观就是要不要开放式关系、嗯？回归我们前面开放式关系 哦，对， 或者是你觉得你 单身就是开放 ？Always open seven eleven， 来降 key， 哎，来帮我们置入一下，这一句要收20000块，开玩笑。啊，就是这三关啦、啊、好，所以如果你有找到的话，就是很恭喜你。然后，这个主题聊到这边，你觉得最后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 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不要因为想依赖一个人，然后去谈恋爱，因为这你活在这世界上，自始至终能够让你自己好好的活着，其实真的是只有自己。 如果说你要就是这句话听是这样听，可是就是我们就举一个就是小例子，嗯，就像是两个人一起在爬山的时候，嗯，然后你下坡就是像快乐的事情啊，他就是很轻松，他毫不费力，嗯，那你就一切都不会有太大问题。可是遇到难题的时候，你就会很像爬上坡。那你觉得就是两个，如果说一方就要依赖着另外一方才能够往上走，那就等于一个人就是要牵着他，嗯，那你觉得这样子拖着不刚开始还会觉得就是还有力气的时候你会觉得没有什么哦，可是你拖久了你就会累。 这个就很像我就是最近这几年我朋友问我要不要谈恋爱，喜欢的对象是什么样的类型，我就说第一一定是看顺眼，第二是他有自己的独立自主的能力， 对啊， 再来是我希望跟他是手牵手向前走，而不是我背着他向前走，因为我能背多久， 那一点都不浪漫，对啊，摔什么纸 很气 对 对，因为有些人就会变成就是依赖，然后你就拉他，欸，两一加一没有等于二就算了，还小于二， 嗯，那个是比较负面的状况啊，嗯，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还有可能说就是可能因为什么样的因素，然后他可能就是不在这世界上，或者是没有办法陪着你了。那如果你没有从年轻的时候就培养你自己就是独立的能力的话，嗯，那老了你反而还是去依赖，其实不管对自己或对身边的人，其实都会有一点点压力。嗯哼，对，所以就是你自己要先能够照顾好自己，那你才有办法可以和另外一个人就是长长久久的走下去。 好，我们刚刚最后结尾讲这么多，嗯，就是总归一句话，就是先自好才能共好。希望与大家共勉之好，励志的一集，希望大家情人节都可以找到手牵手跟你一起走下去的人哦。嗯，祝大家情人节快乐，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 好励志哦，我的妈。 对，要啊，我觉得我们开这个频道不就是有一点想要就是